你好，我是李月。在课程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不聊技术的本身，而是想和你聊一聊构建个人技术知识体系这个话题。现在做技术的人呢，普遍都有一种焦虑，相信你呢，或多或少呢，也会有一点。焦虑什么呢？就总是感觉啊，自己不懂的技术太多了。虽然呢，你不停的去学习，拼命的去扩充你自己的技术栈，但是啊，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技术，那学习的速度呢，永远是赶不上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那就会感觉自己不会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多。这其实呢，就是一种技术焦虑。那你这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焦虑呢，其实它是对某些不好的事情的一种过度担心而产生的一种烦躁的情绪。那这种担心呢，更多的来源于看不清，或者说是一种未知。人的本能啊，它就是对未知的事物呢，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比如说啊，我小的时候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拿着成绩单回家路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焦虑的，因为啊，我不知道我爸妈看到成绩单之后会不会打我一顿。那成绩单交给爸妈之后呢，即使是被揍了，那也就没什么焦虑的了。当然啊，屁股疼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对技术焦虑来说啊，你所担心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担心自己的技术成长啊，跟不上技术环境的发展的速度。就像一场赛跑啊，这个赛道呢是无数条路，所有的人呢都在不同的路上拼命的往前跑。但是啊，你不知道别人跑到哪儿了，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远才能到终点，那不焦虑才怪啊。解决焦虑的办法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如果你能有一个导航，你能看到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未来呢应该怎么走，焦虑呢也就解除了。那这个缓解技术焦虑的导航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如果说啊，你能跳出来看清整个技术体系的这个全貌，并且呢知道你自己的技术栈在这个技术体系中的一个位置，了解到自己的长处和短板，那你也就不会再焦虑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技术体系啊，理解为一个超大的倒立的锥形体。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呢？上大下小。那这个锥形啊，它越靠上呢，其实是越偏重于应用的技术，或者说是偏重于业务。那越靠底下呢，偏重的呢，其实更多的是技术的技术和理论。整个的技术和知识结构呢，就是这样一个模式。那组成这个技术模型的每一个技术点呢，它也是一样的形状。比如说我们的消息队列这一个技术点，那它就是整个技术体系中的一小块，那它的形状呢也是一样的一个倒立的锥形。最上层呢，它是消息队列相关的一些生态系统，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技术，包括怎么和流计算来配合，怎么和微服务来配合，怎么来实现云原生等等等等这些。那再往下的一层呢，是各种消息队列的产品，这里边任何一种消息队列的产品啊，你想把它学精通呢，都是需要花很大精力的。那这个锥形呢，它越往下层呢，它涉及到的技术就会越少。比如说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那我们这一整门课也就讲的差不多全了。那它用到的这些底层技术呢，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异步啊、并发啊、锁等等这些。那直到这个锥形的最底下的那个尖尖，它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结构，也就是所有消息队列的一个理论基础，那也就是队列这个数据结构。那我们再回到宏观层面来看这个大的锥形体啊，虽然它呢是越来越庞大，但是啊，你可以看到它新增的部分都在哪儿，其实都在上面，是不是？也就是说呢，这个大锥形它上面的那个大饼啊越摊越大，但其实啊，它底下的部分变化非常少。虽然说啊，整个计算机科学也就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呢，近20几年啊，这个基础理论的方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的。也就是说啊，这个整个大锥形的下半部分的那个尖啊，20几年它是没变过的。那我十几年前上大学本科学的那些课程，和现在在校大学生学的那些专业课相比啊，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些编译原理啊、图论啊等等这些课。那看清了技术体系的这个整体啊，再来看你自身的这个个体。那对于整个技术体系这个超大的锥形体啊，我们每个人能够掌握的，也就是你个人的技术栈，其实也就只有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你可能学了很多的技术和知识啊，包括在大学里边教的这些基础理论知识，那工作中你要用的编程语言和一些框架，以及你为了面试刷了好多的架构和算法题。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这三步呢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大学里边学到的那些专业课啊，基本上都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工作里面用不上。那工作中每天用到的呢，就是这点框架和增删改查，做得很熟练了，也没什么挑战。那刷题的那些算法呢，也仅仅是用来面试而已。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的技术栈啊，它还没有打通形成体系，它是断层的。那这些知识呢，它其实是有联系的。 那无论你开发用的是什么样的编程语言，那都免不了要使用一些基础的组件或者是存储系统。那实现这些基础组件呢，必然会用到一些设计模式啊，各种各样的算法。那这些模式和算法呢，它的理论基础呢，就是你在大学里边学到的那些图论啊、计算机组成原理啊等等这些课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这些知识用不到，而是说你的知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一个好的成体系的个人技术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的总结啊，是这12个字儿：基础深厚，涉猎广泛，融会贯通。把你个人的技术栈啊，放到这个整个的技术体系这个大的锥形体里面啊，它应该是像一个头向下倒立的这么一个鱿鱼的形状。那我们都知道啊，鱿鱼的脑袋呢，它是又大又尖，须子呢比较多又很长。那把这个鱿鱼啊倒过来，它的脑袋呢要尽量的塞满这个大的锥形的底部，也就是说底层的大部分基础知识你要掌握好。那向上延伸的这很多的触手呢，代表了整个技术体系的最上层的很多应用领域里面，其中呢有几个领域你也是要掌握的，并且啊自上而下最好是不要有断层。那上层你掌握的技术呢，不能只是浮在上层的表面上，它要足够的深入，深入到与你掌握的这些底层的技术啊连通起来，这样呢代表你的知识体系啊它是一个贯通的结构。举个例子啊，不管你用什么语言，你写了一段代码，那代码的内容呢可能是往数据库里边写了一条数据，你编写的这个程序它在运行的时候是怎么存储和传输这条数据的，那这个数据呢它又是如何从你的程序传递给数据库的，数据在数据库中它是如何处理并存储的，那数据库又是怎么把这个数据保存到磁盘上的，数据在磁盘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保存的。如果说呢这些问题你都有一些答案的话，那代表在这个方面你的知识体系呢自上而下呢是已经打通了的。这样一个个人的技术体系它有什么好处呢？那你已经掌握的每一项应用技术啊都是在你实际工作中最常用的东西，那你掌握的足够深入呢，设计出来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是你写出来代码的质量就会很高，那遇到相关的疑难问题呢也不至于就难倒你。那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你在学新的应用技术的时候呢就会非常快，因为你只要学习它上层的那部分就可以了，底层的很多技术啊它是相通的。就像我们消息队列高手课这个专栏啊，我们用了30节课的时间讲了消息队列从应用到实现原理再到底层技术，然后呢我们在实践篇来做一个 RPC 框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和消息队列用到的很多的底层技术它就是一样的，那你学起来呢就会很容易很快。对于 RPC 框架这个知识体系啊，它很多的底层的基础技术呢你都已经掌握了，那你真正需要学习的新的知识呢相对呢就会少一些。那话说回来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构建自己的这个技术知识体系呢？这里边啊我给你一些建议。其实作为程序员啊，咱们大部分人的成长轨迹都是差不多的，大学里边学习的那些计算机专业课，除了你学的那门编程语言以外啊，其他的专业课呢毕业之后大概率是用不到的。原因呢我们也说了，这些技术啊它在整个技术体系里边呢基本上是处在最底层。那我们毕业之后呢，无论你是做 Web 开发、做 App 开发，还是搞机器学习，那用到的呢，都是整个技术体系里面最上层的这些应用技术，它距离底层技术太远，联系不上。这个阶段，我给你的建议是，在某一个技术领域内，尽量的来扩展你的技术的广度。比如说，你是做 Web 开发的，那你可以尝试多学多用相关的各种技术，像各种 Web 框架呀、HTTP 协议啊、JSON 啊、数据库应用啊、相关的各种中间件和组件等等这些。而不要说今天学了 Spring， 明天呢我又去看机器学习，后天呢再去学安卓，这样呢跨度太大的话很难建立体系。当你在某个技术领域里边的技术广度足够了，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那这个领域里边常用的技术呢你基本都会用，那领域内随便的一个其他的技术那你都知道，或者说呢即使你不知道，简单的看一下呢也能很快的明白这个技术呢它在这个领域里边属于哪一类，至少呢你知道某一个技术呢和它是类似的。那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去深入的有目的的去找这个领域内最核心的几个技术，然后呢去深入的学习它的实现原理和底层技术。比如说你是做 Web 开发的，那你可以去学习某一个 Web 框架它的实现原理，学习 Web 容器的工作原理，学习数据库的存储结构等等这些。那当你把这个技术领域内的大部分技术研究到足够的深入，能够联系起来，那你在这个技术领域内的个人技术体系呢基本就建好了， 那你的第一条小鱿鱼呢也就形成了。所谓是万事开头难啊，这一步呢其实是最难的，但是呢只要你跨过这个门槛，后面的过程呢相对就比较简单了。那你这个小鱿鱼啊，可能个头很小，须子也不多，头扎的也不够深，但是啊没关系，只要是建立起了这个知识体系，这些问题呢它都不是关键问题，都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来逐步的成长。建起你的第一个小鱿鱼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继续扩展你这个知识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那把这条小鱿鱼呢养肥养大成一条大鱿鱼。那也可以换一个新的技术方向，再养一条新的小鱿鱼。那随着你涉猎的技术的广度和深度逐步的增加呢，这些孤立的小鱿鱼呢，它总会在底层的某一个地方连通起来，变成一条大鱿鱼。那当你个人的技术体系足够丰满了之后呢，大部分的新技术对你来说呢，都不过是一根鱿鱼须子而已。你了解了这个技术的全景，再构建起你个人的技术体系，自然呢，也就不焦虑了。所谓大道至简，知易行难，道理呢，总是听起来很简单，真正能理解道理，落到实践中去，还是非常难的。那实践过程中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繁琐的琐碎的问题，都需要你去一个一个的解决。希望你在构建自己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啊，能够沉下心，坚持学习、练习和试错。勤勉之道无他，在有恒而已。愿你我共勉。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的消息队列高手课也该说再见了。那在专栏开始更新的时候啊，我曾经鼓励你立一个 flag。不知道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啊，你是不是坚持学习了每一节课，有没有离当初的目标更近一些？希望你能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无悔初心。感谢你的一路支持。专栏的更新虽然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依旧可以在留言区里边继续的来交流技术。最后呢，也祝福你不仅能够成为消息队列的高手，还可以通过消息队列的学习打通任督二脉，不仅能在职场上披荆斩棘，更能实现你